现在时间11:08，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11:00到12:00的民谣课节目，我是诗伟。在我们今天早上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台北医学大学癌症中心的副院长，同时也是乳房医学中心的主任，我们要来欢迎的是杜世新医师。医师早安。 诗伟，各位听众大家早。 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杜世新医师说他要来说故事啦，要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呢分享一些他在临床上面呢看到的一些案例，可以跟大家来做分享。那当然不外乎呢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希望呼吁每个人都要重视有关于乳癌的健康。医师啊，我要40岁咯，我可以做乳房摄影检查了。是不是？ 是没错。是， 因为呢那个就是刚好最近很多同事大家都在约那个员工健检这样子，然后我就在想说，哦，那他们就说，诶，那你要做那个乳房摄影检查，我就说没有啊，我到时候做乳房超音波。诶，他们就说要做乳房摄影咯，我说是因为年纪到了吗？诶，我这样子曝光自己的年龄，为了要让你们知道做乳房摄影的重要性，对不对？ 对，所以我们也恭喜思维。是， 不要恭喜我。 我说这已经 听说 步入成为一位熟女的了，人生经验的熟女年龄层。 这样也没有比较好，这样也没有比较好。而且听说40岁的时候还会收到那个，是不是？ 现在是45岁。 就是、全民健康不是？就是你有健保卡的成人健检的检查通知，他就会说：“哎，恭喜你已经符合成人健检每份检查通知。”幸好的户籍是在台南，不是在台北。哎，不是啦，哎，这个我前面的开场，我想先请主任呢、来跟听众朋友稍微的分享一下，请问一下，做乳房超音波跟乳房摄影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很多人都觉得说，哎，我照一张 X 光就好啦。有些人就会觉得说，我不要照 X 光会有辐射，我做超音波就好了。那到底实际上的情形，怎么样做是对自己最好、最有保障呢？ 对，其实我们对乳房肿瘤的影像学检查，基本上最普遍最常用的也就是不外乎乳房超音波，不然就是乳房摄影。可是往往你要去医生会帮你决定你的必要的选择的检查仪器，并不是用套餐套检式的，一来就是一个公式，不是这样的。 现在健检也没有，现在健检也都是量身打造了。 对，所以选择哪一种仪器，其实是有一些基本的考虑的。那看你的目的。你今天如果说像思维刚才一直提醒大家的，呼吁要做筛检。 对， 那所谓筛检就是临床上没有任何症状，然后我们希望早期发现对你身体不利的一些癌化组织，这个就是所谓的筛检。所以基本上筛检就是没有任何症状，你像思维这样完全健康 健健康康的，没有任何症状，然后要去做的，这是叫筛检。 对， 这叫筛检。对，那另外一个叫做诊断的目的，去做一些鉴别诊断。所以刚才所提到的重点是筛检要用怎么样的影像检查。当然筛检最有利，也就是说在整个医学统计上对于乳癌比较有利，也普遍性检查会也比较不会那么昂贵。答案当然是乳房摄影检查 X 光检查。 是 因为怎样？它比较便宜吗？ 其实它相对超音波来讲是比较贵了一点点，但是它有超音波做不到的早期侦测乳癌的特色。 两个有什么差别？两项的检查， 以我们女生大家都想早一点说，我都不要得癌症，当然没有人喜欢得癌症。可是真的还是有一定有部分的比例的人会得到乳癌。但是乳癌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不去早期发现它。 对，所以我说超音波跟 X 光检查两个各有什么样的强项？ 超音波要看到影像，一定要有至少有些组织结构上密度的改变。所以它可能大部分最少要0.5公分左右。 0.5公分以上的肿瘤或者是异状，你才会发现， 对，你才会去注意到它。但是乳房摄影呢，它有一个很大的特别优势，就是因为我们知道，零期乳癌大部分是以 乳房摄影去发现乳房里面组织中有异样的钙化点，才来进一步得到组织化验。 所以钙化点在 X 光的黑白影像当中它是可以看得清楚的， 非常的清楚、哦、它比对超音波来讲，超音波要看到钙化点可以、嗯、但是那种钙化点要体积要大一点，数目要多一点、而且也要有很好的超音波的经验医师、才有办法去看到异样钙化点。 所以难怪嘛，难怪政府在做这个四癌的预防筛检的时候，它是推动了做乳房的 X 光摄影检查，也是因为它能够早期发现，比超音波还要再更早期一些，发现这些异样的钙化点。 一般来讲是这样，没有错。 那为什么？那为什么还是有些人是有做超音波，然后有一些人是只做 X 光摄影？就这两个应该要如何辅助的互相来使用？还是第一道防线我们都做乳房 X 光摄影就好了？ 可是乳房 X 光摄影，第一个它有它的缺点。它如果今天你的乳腺的结构是比较密制的背景之下，它不大容易去看到这些很显微的变化，甚至很细小的小白点，因为它的背景就太白太致密了， 这个时候也就是所有的组织长得比较结构比较紧一点， 你的乳房里面脂肪比较少，腺体结构比较多的组成的的条件之下，你乳房摄影要去看到非常显微的早期不一定看得蛮清楚的，所以这个其实它也有它的缺失，甚至呢有些肿瘤呢乳癌已经大到了4-5公分、你去做乳房摄影检查，它的报告会告诉你正常的，这个也不足为奇，所以它临床上其实它是很敏感，但是有办法早期发现钙化点，可是相对它的正确判读准确性也只有80%-85%左右， 算蛮高的啦，还是算蛮高的，对不对？ 但是所以它的缺失呢要怎么样去利用不同的影像来弥补它，当然就是利用乳房超音波了所以这两种影像学的检查绝对不是一个单选题，而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弥补对方的缺点。 是 假设我举一个比例来讲，今天我们知道女生荷尔蒙的刺激常常乳房里面会有一些小水泡，或者有时候水泡那个彼此融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大的水流，这种水流在超音波之下很轻而易举就可以知道它是几乎可以跟你保证没事的，可是在乳房摄影你来看，它有一个很明显的影像，白色的影像呈现出来，可是在超音波它一看就知道是良性，在乳房摄影看到它就不知道它到底是良性恶性，它只知道它有影子，这个就是两个一样都可以看得到，但这个时候超音波又提供了一个非常简易的方式，你就不用再去担心去为它做取样的动作，让你折腾了半天。所以其实他们两者之间有长处也有缺失。 那几岁到几岁建议做超音波？几岁到几岁建议做乳房 X 光摄影？或者是说什么样的人可能两者都要做呢？ 其实乳房超音波任何年龄都可以来执行，只要你想要看看乳房有没有异样的乳腺结构，你基本上超音波都可以去进行，包括孕妇，包括20岁的年轻女生，包括95岁的年纪大的阿伯，都可以的， 都可以做乳房超音波。 对，因为它第一个它没有辐射线，它没有不舒服的压迫疼痛感，在造价上它也相对比乳房摄影相对便宜，那在优势上它可以去弥补乳房摄影的缺失。 OK， 所以只要你想说我除了乳房摄影以外的资讯我想得到更进一步的资讯，那当然基本上你就会去选用超音波。 那这样的话几岁要做乳房 X 光摄影呢？ 乳房 X 光摄影你可以建议的年龄层是40岁以上，作为筛检的基本年龄层，所以国家有补助40岁以上的高危险族群的成年呢，你可以每两年就开始做一次乳房摄影筛检检查。 这是指家族里面有乳癌家属 的， 对不对？有证明 的。那如果没有的话， 没有的话就把这种年龄提高到 在我们国内是45岁以上， 45岁，45到69吗？ 69岁之间。 哦，哎，所以我还没符合资格， 还差很久。 哎，因为我家没有乳癌病史，所以大概还差5年了啊。这样我突然觉得有点宽心了。你要讲快一点，我要听后面这个。所以，是45岁到69岁的女性，每2年可以做一次乳房 X 光的摄影检查。那还有很多听众朋友会打电话进来问说：“哎，那难道我妈妈超过了69岁就不需要再做乳房 X 光摄影了吗？因为政府只补助到69岁啊。” 如果在医生认为临床上需要影像学的进一步的辅助诊断的话，当然是可以做，包括超音波都可以的。所以这个只是一般而言。我们也 它只是一个公卫政策上面说，我花钱花在45到69岁当中，我的筛检的防治效果是最好的，所以它定了这个年龄。但并不是说你超过了这个年龄，或者是还不到这个年龄，你就不需要去重视乳癌。 不是这样，对， 不是哦，不是哦，只是因为你知道，我们每个月薪水当中都会扣健保卡的费，健保的费用嘛，你总会希望那个钱是花在刀口上面，先帮助最需要帮助的这一群人。那其他人你可以视状况由医生来。来做决定。 对，像医疗大家也知道，现在医疗已经不是过去时代的套公式了。 对，不是，不是，都是量身打造的， 是量身， 而且 个人化的。 对，而且量身打造的个人健检是一个基本标准哦，不是一个高规格标准，是基本标准哦。现在不太再有人拿一个公式给你，就拿一个套餐给你，就说哎，这个给你，这10000块给你做，基本上是不太会这样子的。 就是给你做，也有不同的等级、不同的选项。 对， 你的目的不一样，它有不同的， 一定会有。医生跟护士会去询问你个人的病史状况，然后建议你增加或减少哪一项啊？对，好，哎，怎么会讲到这里来？我们没有要告诉大家做健检的事情，我们要来跟大家除了分享到的刚刚啊，我们说做乳房 X 光摄影，还有做乳房超音波呢，有什么样的不一样之外呢？同时，我们也要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的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乳癌真的需要手术治疗吗？今天杜世新医师来跟我们分享的是几个。案例对不对？ 对，其实本来前上个月农历年休息了一个月，本来我有一个主题，可是最近几天我突然觉得我要把它换成最必要让各位年轻甚至女性朋友知道的主题。 但你声音不要这么沉重啊，我害怕我说你要讲什么不好的事情。 没有没有，我只是真的是把我们临床的经验来很真实的呈现给各位来了解。 所以你 因为我在最近的一个月内之内，我至少看到了我帮他诊断了5位以上年轻女性得了乳癌。而且他的乳癌的， 你的年轻是几回哈？ 40岁以下的， 40岁啊，不到40岁， 不到40岁，至少这个月有5位。那当然一个月5位不多，那当然是不多，因为我们诊断绝对不是这个数字，而是这5位都是一来呈现是6公分、5公分以上的癌肿块， 在胸部， 在胸部， 那怎么可能会摸不到？那应该是光是摸胸部的外乳房外面就可以摸得到了吧？ 对，其实。有的，我后来有去私底下问说，哎，你怎么会摆到这个时候才想来就医？ 怎么会摆到？ 大部分都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他完全对乳癌没有任何的概念 啊， 因为我会先问他，你过去的2-3年里面，我猜测你都没有找任何医师来帮你做乳房肿瘤的诊查，他的答案100%都说， 对， 如果是那种。不是刻意不想来的，你这样问他，他会一副很无辜。他说：“我不是不愿意看，我一直觉得他应该是没有事，但是我也没有人叫我要检查。” 所以他也没有做定期健康检查，对不对？ 对，这种人这是主要的一种原因。 对， 另外一个呢？ 因为我在想说，我过去2年也没找乳房外科，但我有做定期健康检查。 另外一种，你跟他问，就是他鸵鸟心态。 什么意思？ 他知道他有问题，他其实在1年半前就已经摸到肿块，1年前他就知道，但是他一直不敢面对他，他一直在逃避，因为他生怕万一真的有问题，他没办法去接受一个医生对他治疗的决策。 还有一个状况是因为他不知道医生会做什么样的治疗，也不知道对，因为我同样是身为一个女生，她不知道医生会做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所以她会害怕说自己的乳房是否要被切除。 没错。 然后第二个害怕的是，那不知道要花多少的钱，健保到底有没有给付？那第三个是可能 切除完了乳房，那接下来还要不要做一些什么化学治疗等等的，然后越想就越害怕，那我干脆就不去看它会不会过个一两天或者一两个月就自动消失，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 对，这样两个因素是主要的原因。那我来讲，这当然，所以这其实不是罕见的临床病例。那我要讲一个真真实实，我这一两天才看到我的一位老病人回来，我心里的感触，我想 老病人那应该是已经有接受治疗啦。 因为这位病人他在104年的十月，第一次自己觉得乳房摸到一个小肿瘤来找我检查。 是， 他是年轻族群，他年龄不到40岁，35到40岁的年龄层的人，他摸到肿块，他当然想说他想知道什么，所以我当时候在104年十月，我帮他做了诊断，确诊乳癌，那时候的时机非常好，他的乳房也不小，他的肿瘤只有1.3公分左右，所以我那时候建议他，你要做个对你有利的治疗，因为他肿瘤这么小，我只要做局部的切除就好了， 而且他乳房比较丰满，是不是？所以不会以至于不需要去做乳房切除这件事情。 那我们也做过乳房超音波，确定他的病灶是单一病灶，也做过乳房摄影检查，发现他并没有广泛的恶性钙化点的病灶，当然他是在早期乳癌，绝对没有问题，而且他有机会开完刀，外形是完全一致的， 那很好啊。他有动刀 对他来讲，至少他有这个动机想要知道。 对， 可是呢，后来我给他的建议之后就不见了，那昨天又回来 了。我要再说一次，不见了不是病患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或过世， 是他自己就消失，没有再主动回到医院回诊， 是 对不对？ 那昨天再回来的时候，我看他的表情非常的不一样，因为我回想起来，因为我病例一看，我当时有跟你沟通过几次，可是我说那 事隔三年呢， 事隔 两年多 对, 对，我再回来的时候，我看他表情非常的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他满脸愁容，然后我一看，哎呦，他的乳房肿瘤原先是看不到了， 是 只能摸到，可是这次回来，他整个的肿瘤已经大到肉眼都已经凸出来，皮肤溃疡了。 所以你是说眼睛肉眼就可以直接看到乳房的外观， 外观已经变形了， 而且有溃疡， 有溃疡的皮肤， 有伤口，有皮肤， 甚至呢乳房的对侧的正常皮肤上面都有转移性的乳癌病灶。 请问他消失了这两年多做了什么？ 很可惜，消失了这两年，他我问他说你有治疗，他说有，我有治疗。 做什么？想 治疗怎么会变成这样？他说他因为怕手术，所以他就去接受一些辅助性的疗法之外，他其实也有找肿瘤医师来帮他治疗，肿瘤医师帮他做了化学治疗，结果化学治疗刚开始其实是肿瘤有反应的，因此他就很高兴，那这医生建议他说还是要开刀，可是他本来就是不想开刀才去跑去找这个内科医师做化学治疗，那这内科医师我想也熬不过他的坚持，那他也建议他找外科，他也不做，那就继续在用药物的治疗，那 所以 一直化疗，那一直在用辅助的方法。 辅助的药我听不懂，你太隐晦了。 辅助方法就是他会吃一些什么营养食品啊，生机饮食啊，草药啦、等等的，就是很就是大家所知道的，不是非常 偏方草药、来路不明的健康食品， 对营养食品什么，或者甚至说饮食上要避免吃什么，然后要把癌症饿死等等，很奇怪的想法都有。 然后 那最后的结局，他这时候他的梦醒了，他昨天回来说：“杜医师，你赶快帮我。”可是我真的我很难过，我想帮，可是那个刀子已经不是下刀的时机了。 什么意思？不能够开手术了吗？ 对，因为肿瘤太巨大了。 那这样不能把整个乳房切除就可以了吗？ 有时候肿瘤的范围不是你说切除这样子就没事了，它切了以后它皮肤根本不可能关起来，而且你那么大的， 为什么？是因为它没有愈合， 它的癌症的病灶太广泛了，你为了要拿很干净，你一定要整个前胸部 几乎整个牺牲掉， 嗯， 但整个牺牲掉也是因为即使他看到的只是上面，他整个的下面的软组织都已经浸润了，整个锁骨上下淋巴结都跑过去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因为他已经扩散了这么样的严重，所以如果你只切掉乳房是拿不够干净的， 马上隔天就复发。 可是如果你要拿够干净的话，你几乎能剩下的这一些的组织是不够， 几乎前面胸都掀开了， 光合起来那个伤口的， 嗯，那个痛苦可能比你现在没有动它更痛苦 啊。我终于了解为什么，我就想说常常有一些医师就这样看着肿瘤说这已经是没有办法手术了，我想说就手术啊，就把它挖掉就好，赶快。但其实不是我们想的这么简单， 没有那么简单，可是这个时候他也觉醒了，他想说啊，以前我拒绝开刀，我现在想要开刀，现在变成我拒绝他了，我其实拒绝的很难过，我不是不想帮，而是我如果真的你现在想要在这个时间利用刀子的帮助，其实帮到忙了。 那他能怎么办现在？ 他非常的无奈，他很无奈的表情，我也很无奈，后来我只好说我还有一个办法， 什么 唯一的办法，你的再跑出来这些肿瘤，因为你已经经过那么冗长的治疗，它一定在这些癌细胞的种性上有变种的存在。 嗯， 让我重新再帮你切片一次， 嗯， 能不能寻求标靶的治疗， 嗯， 或者寻求更有效的药物治疗的一些生物标记？ 嗯， 这是唯一我现在能够帮他的。 嗯， 当然，肿瘤的生物标记随着治疗之后是有机会改变的。 嗯，哦， 高的话高到120%，少的话也有5-6%。 嗯， 像也许他原先的肿瘤完全不能用标靶治疗，可是经有一段期间，肿瘤的生物标记改变了。它重新的呈现生物标记不一样的肿块，这个时候也许你有机会用标靶治疗，那你就机会就来了，你就可以选择一个很有效的药。 但是刚刚听到的这个故事，其实我听起来也不甚唏嘘，就会觉得说也是会觉得说还蛮感叹的啦哈。所以这是不是要告诉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如果这是一个手术能够切除就可以得到一个完全治疗的，千万不要错过机会，也不要觉得害怕动手术。切除癌症病灶这件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恐怖，是不是？ 所以我说这个问题很年轻，年轻人你先来讲，他真的叫做一错再错，他错过了第一时间， 嗯， 那又错过了第二个时间。 嗯， 第一时间就是他其实直接开刀就好了， 嗯， 他不应该去接受化学治疗，因为他没有那么严重。第二时间就是医生可能也很无奈，按照他的意愿帮他做了化学治疗，叫他说反正已经拖过了好几个月了，该回来寻求手术， 他也没有回来， 他又放弃了。这两次的放弃，放弃的是什么？放弃的是我少开他帮他的这一台刀，可是他放弃了自己，嗯，他想要拥有的健康。 嗯， 他其实很可惜，这个已经是变成死期了。 我听到讲死期两个字， 四期了 啊，四期四期 是不会好的。 嗯，好， 你看，就是这个 心情也沉重了， 一念之差，真的是一念之差。嗯，我怎么样苦口婆心劝这些年轻女性，就是没有办法牵动他们。啊，有的就是很无奈说，都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乳房要检查，乳房什么是有必要来找医生或者要做筛检超音波，他说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卫教。所以我常常会，我就是在忙，我也会想办法来办一些卫教讲座。吴先生是看到这么多需要帮助的， 可是我 错误认知的。 可是我后来发现，如果会想要去参加卫教讲座的人，蛮多都是家里面有家族病史或自己疑似可能有这样的状况，然后会想要去了解。但的确真的蛮多很健康然后又很漂亮的女生，她会觉得说我没， 那跟我没有关系， 对，那跟我没有关系啊，我干嘛要去参加这个乳癌讲座？就会觉得其实不只是乳癌防治，因为比如说像我在肝病基金会也是一样，肝癌防治也是一样，大部分人都会觉得说那什么跟我有关系吗？就年轻的人，尤其我现在讲的是不满40岁的人哦，除非你家里面有人生病，或者是你自己曾经有过任何的一些病灶病史，否则你都会觉得说这事情还离我远得很呢，啊，还怎么会可能会轮到我身上？ 对，其实是蛮普遍的，有这样的心态，哦， 癌症还是有年轻化的一个趋势啊，嗯，哈。 不过也要有正确的医学认知啊， 嗯， 你才能够好好的保护自己。 好，所以要好快速的帮大家整理一下我们第一段呢，杜世新医师所讲的这个案例的几个重点呢，哦。第一呢，很多 的手术，很多的癌症尤其是乳癌，它如果在早期发现是可以借由手术做一个完整的切除，以及预后相当的良好，存活期也可以很久的哈。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害怕手术，一定要去好好的配合医师。第二是请勿服用来路不明的偏方草药，寻求正规的传统治正规的治疗是最重要的。这一点呢，我想从刚刚的这个案例当中大家也可以亲身深刻的去体验到啦齁。好，还有另外一个呢，是很多人害怕说这刀一开下去癌细胞就会扩散了。其实杜世新医师已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很多次，没这件事情，没这件事情，不会有那种一开刀癌细胞就扩散的。否则怎么那么多乳癌的患者癌细胞成功的？ 如果这计划是可以成立的话，那我就失业了，外科医师全部失业了。 好，我们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等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现在时间11:36，欢迎回到名医央课节目现场，我是诗伟。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台北医学大学癌症中心的副院长，也是乳房医学中心的主任杜世新医师，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乳癌啊、聊到乳癌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刚刚杜世新医师分享的这个年轻案例呢，也让我不禁的想起说，其实我们女性朋友自己都要特别的留意，尤其是在那个十大癌症排行榜当中的前几名，比如说像是乳癌一直是女性癌症发生率的第一名，对不对？发生率是第一，死亡率是第一吗？还是死亡率也是大成案？ 死亡率不是， 死亡率也是大其他的癌症嘛哈，所以真的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重视一下健康。虽然政府所宣传的是40岁以上有家族病史的话就可以2年做一次乳房 X 光摄影，45岁到69岁的话是每2年就可以做一次乳房 X 光摄影，但是如果即使你未满40岁，你还是可以定期去做乳房超音波检查，勇于的跟医生来面对跟沟通。现在癌症都有很好的治疗方式，尤其是如果你是早期发现的话，我觉得我认识的那个教授啊，他就说真的大家不要太烦恼啦，现在该已经好不赶快啦，现在都有很多的方式可以互相的去配合协助做治疗，没有那么的恐怖啊。 对，其实成绩治疗成绩真的是很好，所以它纵使发生率高，但是它的死亡率并不是非常的比对其他癌症，它的长期存活率非常好。像我刚才讲的那个病人，他如果当时接受我的建议，他是一期乳癌，他的5年存在的存活率的几率是95%。那包括痊愈哦，这么好的成绩为什么不要争取，而且外形不用牺牲，可是现在呢变成注定要失掉生命，注定要失掉健康。那个只在一念之间，1年多的转变，整个机会稍纵即逝。 好，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要定期的做好乳癌的防治啊。我们同时也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call in进来，有关于任何乳癌方面的问题，都可以call in进来，请教杜世新医师。我们的call in专线83693398，83693398，欢迎您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杜世新医师任何有关于乳癌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呢，很多人对于乳房 X 光摄影检查，还有超音波、钙化点、纤维化等等各式各样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进来。甚至如果你已经是在接受乳癌治疗的话，你对于一些后续的其他辅助性的治疗，我讲的不是偏方草药，是讲比如说化疗啊，有电疗吗？有吗？有放疗啊，对不起，我讲的是放疗啦，化疗放疗的话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杜世新医师，83693398。我们现在先王小姐，你好。 喂，你好。 嗨， 我想请教杜医师哈，那个乳房摄影是在那个月经结束的时候做的哈，那请问一下那个乳房超音波是在什么时候照会比较好？那有些妇产科他说他们有在照，那请问一下要找哪一科照那个乳房超音波会比较好？谢谢。 好，谢谢你，哎，很棒的问题呢。 那乳房摄影在月经结束之后是选的时机，是那个时候的乳腺最不会因为荷尔蒙的刺激整个肿胀肿痛感会最不明显，所以那个时机来检查对你来讲是比较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那其实你任何时间月经的不管任何时间都可以接受乳房摄影检查。那超音波也是一样啊，跟你的月经周期没有关联性，不会因为你的月经周期去影响到乳房超音波的影像判别。那至于呢，乳房超音波是由怎样的医师来帮你把关，当然要由 乳房专科医师来帮你把关最好。 嗯，好。 那其他的医师我们不能说不可以找他们，可以，他可以帮你做点基本的筛检，但是他对于整个诊断的专业性方面当然不如乳房专科医师来的这么的临床上的那么可以提供你更好的建议方向或者治疗的策略决策。 嗯，好，这提供给你参考。我们来接郭小姐。郭小姐你好。 Hello。 你好，请问一下杜医师。 哇，你的声音好小声哦。 请问一下杜医师哈，我们有一办公室有一个同事哈，他年纪很轻啊，43岁就得乳癌，啊也是初期的乳癌，可是割了以后又化疗哈，啊4-5年都没有复发，可是最近复发了， 嗯， 已经到骨头跟肺脏。 哇， 啊，可是我问一下杜医师，他一直有追踪，而且是在癌症中心追踪哈， 嗯， 啊，可是就是因为没有可能就是本来是3个月嘛，后来就变成半年。 嗯， 那半年前都还没有症状，可是这次过了半年就有症状了。 嗯， 骨头跟肺脏，请问一下杜医师，他一直在追踪，为什么还会发生这种状况？ 了解，好，谢谢郭小姐，谢谢。嗯，感觉他很像在茶水间打给我们。啊，很关心同事啊，了解一下这个状况。 这个就是你要推到真实的整个存活率的曲线。 嗯， 乳癌的长期存活率，以总共台湾的医学中心来讲，我们是5年存在的几率是87%左右。 嗯， 总体的存活率， 嗯， 那越早期存活率会越高。像我刚才所讲的，嗯，那位小姐，她一期乳癌预计5年存在的存活率是95%。 嗯， 但整体而言，不管0、1、2、3、4期，5年存活率在台湾的成绩是87%， 嗯， 在美国是89%。 嗯， 那就中间就含着早期乳癌也会导致生命受到威胁而失掉生命。 嗯， 因为纵使是早期的乳癌，你经过10年的追踪，还是有高达20%到30%会遭遇到生命的终结。 嗯， 那为什么？ 也就是说有再复发或转移的可能性， 他最后就会有威胁到健康。 嗯， 那为什么还既然他都配合治疗那么早治疗，他没有机会痊愈吗？其实有，他的痊愈几率有75%到80%。 嗯， 但是有些的肿瘤形性，它虽然早期，但是它整个的药物的治疗反应不好，或者它没有办法长期的接受医生的配合治疗，它还是会复发。那为什么肿瘤割掉了还要复发？你要去了解一个癌组织的成长，当你看成长到了1公分左右， 嗯， 其实整体平均而言，乳癌在你身上已经呢至少将近7年的光景。 嗯， 那你要知道这7年之间的酝酿，它是从1颗细胞变分裂变2颗，两颗分裂变4颗。 嗯， 每一次的分裂需要3个月。 嗯， 所以它平均分裂到0.1公分的大小的时候呢，已经在身上经过20次的复制分裂。 嗯， 也就是60个月5年。 嗯， 那0.1公分再慢慢的跑到1公分，其实在身上已经平均，医学教科书告诉我们平均六七年。 所以你是要告诉我们说3个月到半年的检查其实 OK 的， 是不 是？ 我要告诉各位的就是说，为什么乳癌你就是手术拿治疗之后，它其实很简历来讲，哦，癌症已经好了没有了，其实没那么单纯。它这几年之间，它早就有机会已经癌细胞随着你的血液循环、淋巴循环而去隐藏，记住在你身上你看不到的地方。他最喜欢去的，大家都知道乳癌，你刚才已经讲出答案了， 骨头、 肺部、肝脏，对不对？脑部， 嗯， 甚至全身只要血液、淋巴会到，他都会去住在那边，复化在那边。所以你今天治疗肿块手术只是看到治标，你要根治还要一些很好的长期的辅助性疗法。所以有的人 纵使手术之后还要接受化学治疗，不是说手术不干净，手术是很干净，问题是看不到的潜在的微小转移病灶你是不知道的，所以才要那么长期那么辛苦的来接受化学治疗，那至少还要吃5年的荷尔蒙疗法，荷尔蒙疗法吃起来不舒服的，可是为了你疾病的降低它的复发几率，为了不再看到它眼处转移的这种不好的事实，所以一定要配合医生给你的建议跟处方。那大部分80%左右长期的早期乳癌10年之后都会相安无事， 这个没有办法100%的， 没有办法，就是在美国也是一样的事实。 对好，但是并不是说无法100%我们该做的事情就不去 做，还是要积极的去做，3个月半年依照医师的规定跟嘱咐回去回诊，那也不是说哈我复发了那我之前做的都白做了，也不是这样子，而是说我们究竟还是必须要尽人事啦，好好的， 我们要达到一个最好的成功率的一个有效的治疗模式。 好，我们来接下一位是吴小姐，吴小姐你好。 你好思维，我是咪妈。 你好， 我想要问一个问题哦， 是 就是说有人说是一年做 X 光然后一年做超音波就可以了，可是前两天我在吃饭的时候又有两位曾经得过人说啊只有X 光才做得出来，那应该要怎么做比较好呢？ 我听出来是我同事的妈妈。咪咪妈你好，我终于听出来了，不好意思我刚想说谁 啊，主持得很好哦。 谢谢你，谢谢 杜医师也讲得非常的清楚， 是不是杜医师有人赏识你啊？所以到底是要多久做一次 X 光，多久做一次超音波？ 如果你在做筛检的报告告诉你是完全正常的乳房摄影的影像，那你2年做一次乳房摄影就可以了。如果报告是完全正常，如果报告只是告诉你可能良性，可能用这样的字眼，那么你就要需要在往后的半年连续2次的半年再去看看有没有变化。 这可能良性的可能指的是钙化点对不对？ 不是，就是它离癌的机会大概只有1%-2% OK， 不会超过3%，就是1%-2%。 X 光的检查出来， 对，就是它的风险极低，但是它是有发现一些不应该有的影像，但是那个影像初步来判读98%以上都没事，这个叫可能良性，所以可能良性就是会建议你短期再追踪，所以你刚才问我 说，短期再追踪的意思是说， 一般都是半年 再做一次， 然后第二次又半年， 再做一次什么 摄影？那当然有时候他会看到这些影像呢打个似是而非，好坏乳房摄影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一个超音波很简单的小水流水泡1公分水流，在超音波就看到是没事，在摄影他就看到有影子，可是影子说癌症也不像，说良性又说不上来，他就会跟你打个0，就是属性不定，建议你进一步利用不同的影像学来检查， 这时候再考虑做超音波， 甚至是把你叫回来再进一步放大加照，或者比对你以前的摄影有没有不寻常的之间的变化。 好，所以如果说政府是补助45岁到69岁的女性每2年可以免费做一次乳房 X 光的检查，那如果说你的检查结果出来都是良性的 OK 的没问题的，那你就2年做一次就好了，那如果出来的结果是可能 良性 的话，那你或许看医生觉得你的判断，或许半年之后再去做一次乳房 X 光摄影，或医生觉得有需要辅助加以做乳房超音波的话再做乳房超音波，所以没有必要一年乳房 X 光一年乳房超音波一年乳房 X 光一年乳房超音波。 当然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乳房 X 光的缺失不是所有的肿瘤恶性它都看得到， 对， 那去防止它这个看不到的真正的事实，你就是用超音波去辅助它， 所以每年各做一个不同的，你觉得 OK 吗？ 是 OK 的，对，因为有些肿瘤其实它在乳房摄影是完全不现形的，它要超音波才有办法看到它， 是 OK 的， 是 OK 的。我刚才已经讲过，甚至有的乳癌临床已经6公分了，它的乳房摄影报告会是正常的，也不是很惊讶的事情。 了解，好，这是回答您的问题，我们这边先稍微休息一下，先进一段广告。 现在时间11:51，欢迎回到名医课节目现场，我是诗伟。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台北医学大学癌症中心的副院长，同时也是乳房医学中心的主任杜世新医师，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乳癌方面的问题。非常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call in进来，我们的call in专线是83693398 83693398，欢迎有关于任何乳癌方面的问题，乳房的纤维囊肿，或者是乳房异样的钙化点，甚至是乳房 S 光检查、超音波检查，都可以打电话进来请教杜世新医师，83693398。哇，我跟你讲，我发现我身边的女性或者是探视的患者当中，的确是以乳癌是最多的哈、哦。对啊，所以这个还是要请大家好好的重视一下这个乳房的健康。来接刘小姐，你好，刘小姐， 两位好。 哎， 我请教杜医师哈，我口服Tamoxifen已经3年8个月，大概在半年前我的脸开始红肿， 嗯， 那越来越严重， 嗯， 那我是 HER2 阴性的，我是第一期、那不知道这样子可以换药吗？换复如那是 OK 还是不适合？ OK， 好，谢谢你医生。 嗯，请问你的年龄层？ 我66岁。 嗯， OK， 是的，以66岁来讲，当然现在在治疗上，嗯，最好的使用的荷尔蒙疗法是芳香环转化酶抑制剂。 嗯， 那它有三种的药，复鲁纳啦、诺曼莱素啦，或者是安美达，其实三种效果都雷同。但是比较容易取得的是复鲁纳，因为它有受到健保比较放宽的用药许可。 嗯， 所以如果是停经之后，包括自然停经或者药物引起的卵巢的功能的减退的停经， 嗯， 只要是雌激素受体阳性， 嗯， 那么就首推使用复鲁纳， 嗯， 当然泰莫西芬也是可以用， 嗯， 有的人复鲁纳吃起来副作用很厉害，根本骨节疼痛太厉害，骨质疏松一直持续恶化，嗯，那当然就不要再一直持续用复鲁纳芳香环转化酶，而是用该用泰莫西芬。 嗯，好。 所以回答你的问题，你要换药，其实咨询你的主治医师。我只是讲有一个基本的用药准则。 嗯，好，这是回答你的问题。我们来接下一位听众朋友，83693398，83693398，欢迎您可以持续的call in进来。好，这个在接电话的时候呢，我也想要再次的请教一下这个杜世新医师啊，我想呢，就有关于这个乳癌呢，很多人很害怕开刀，然后我刚刚讲到那个，很怕刀一开啊，癌细胞就会扩散到其他地方啦，不开刀就没事啦，不开刀我就吃药杀死它。我想这最多人都会有的一个概念嘛，而且这也是坊间常常有的一个说法，你自己怎么看呢？ 我刚才就用我今天讲的真实故事来回答你的答案。 嗯， 他就是不开刀，所以他一直用药物，用了一些除了可以根治方法的方法写来治疗， 嗯， 那最后的结果就是失掉生命。 所以手术必要性的介入跟处理是很重要的，而且其实并不会让癌细胞扩散，对不对？ 不是说你真的想手术，医生都有办法帮你手术。如果你今天来的时候已经呈现局部严重晚期乳癌， 嗯， 根本无从下手，或者是你已经是末期的四期乳癌，你就是把乳房全部割掉也不会多活一天。 嗯， 所以实际是有时机的，不是说我先拒绝医生，然后我自己去做我想做的治疗，等到我觉得不行了我再回来，机会没有一直为你打开，真的，要非常的注意这样标准的观念。 OK， 不是想要开刀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开刀了，不是这样的。哎呦，医生下不了的刀，处理不好的问题啊，哈。好，那我们线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吗？好，我们直接把他hold上来好了，好吗 ？Hello， 你好，肖小姐。肖小姐，你好，请说。 你好，我想请问医生哈，因为我是100年罹患乳癌， 嗯， 那接受了化疗、放疗，然后也吃了5年的抗荷尔蒙的药物。 是。 那我刚刚有听医生讲说，那个癌细胞有可能会转到肺跟骨头。那如果像我现在这个情形，我已经8年了，那我需不需要再做其他的追踪？因为我还是有在做乳房的追踪。那我是想问说，我还需不需要做什么肺部的追踪，或者是骨头的追踪？ 啊，好 ，OK，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嗯， 其实癌症呢，像你的情形来讲，你有两个会复发的高峰期，一个是术后的前二到三年，另外一个是术后的七到八年。 嗯， 那七到八年之后，往年还是有1%到2%的复发比例的。因为有的乳癌会在高达20年、25年以后再复发， 嗯， 所以不是说我们几年之后追踪没有就痊愈的，没有， 嗯， 当然只是越来机会越少， 嗯， 比例越少，所以你的继续的追踪其实第一个有必要，第二个其实追踪的最主要目的就是预防对策的新生乳癌早期发现， 嗯， 另外这个。一个是你纵使前切除了这边，其实它有时候还是会局部复发的，它局部复发你可以利用在追踪的过程里面早发现，加以手术的切除是痊愈机会是非常大的， 嗯， 而不是说你一直追踪是要去很早去追踪眼处的转移， 嗯， 因为眼处转移其实在治疗上真的难度痊愈的几率可以说难上加难， 嗯，了解， 所以我们的叫你追踪跟配合治疗无非是第一个避免它四期乳癌的再发生， 嗯， 嗯， 第二个就是局部复发的早期的侦测，同时呢 好，谢谢杜世新医师，谢谢。